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0月25日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下月举行，金管局公布防疫安排， 新增5406宗确诊，多7名患者离世。 共创明天计划招募2800个学员，较原定目标多40%。 新伟成出任保守党党魁，将成为英国首相。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09，10月25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繼續講施政報告嘅有關嘅措施同政策啦，今日講下教育方面。其中咧就政府話今年年底咧會推出咧教育專業操守指引，咁啊提到話咧會具體說明一啲教師具備嘅專業咧同埋個人操守嘅規範。另外喺國民教育方面啦，亦都話會強化校本管理，推行優化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仲有一啲咧針對而家譬如學生人口下降嘅情況啦，一啲 STEAM 教育嘅方面咧都有。着墨噶，直播室咧就请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早晨， 早晨， 早晨，局长， 萧乐文， 头先提到话教师专业操守指引今年底推啦，其实实质系会即边几时咧？大概具体时间系点啦？同埋呢一个指引推同而家其实现时都有香港教育专业守则嗰啲嘅有啲守则喺度，其实个分别最大啲系点咧？ 所谓今年咧，我哋就希望喺12月。底啦，即係當然係今年年底之前啦。咁而家咧就已經係完成咗嗰個初步嘅初稿。咁亦都係喺同通過即係焦點小組嘅形式咧，同我哋嘅學界啊、唔同嘅持份者咧係去傾緊，就聽佢哋嘅意見，再做一啲嘅微調修訂咁樣。咁同過往嘅唔同嘅地方係乜嘢咧？其實咧過往我哋都有嘅。咁咧包括咧我哋對老師嗰個專業嘅要求啦，即係專業能力嘅發展啊，等等嘅方面啦。另外亦都係就住嗰個操守啊、品格啊，其實亦都有一啲嘅指引嘅過往。咁而家咧，我哋呢一次咧就希望咧係集這個即係整合一齊，更加咧係聚焦去就住咧我哋教育條例裏邊講咧就係適當同埋適合 fit and proper 作為一個適切同埋適當同埋適合嘅老師咧，佢應該具備咩條件咧？咁所以咧會比較清楚就住嗰個專業嘅要求。同埋咧，系喺品格操守方面咧，系清楚列明一啲嘅即系准则。 系咪会有一啲具体嘅事例，或者过往发生嘅事例，会摆落个指引入边？ 嗱，譬如咧，就住个专业嘅要求方面嚟讲啦，举例我哋系即系老师咧嘅基本责任就系要做好嗰个教学嘅工作。咁如果佢唔备课喺个课堂上面乱噏。或者是講錯教錯學生，其實對同學可能即係影響都好長遠嘅。咁所以咧，呢個咧就話喺個專業態度同埋專業能力方面咧，呢個係一個要求啦。咁所以就即係喺個課堂嘅準備上面要充分啦，同埋係對應嗰個教材教學目標去做，就唔係即係自己係喺嗰度借題發揮，發表個人嘅意見，或者係將一啲嘅即係觀念自己個人嘅觀念咧，甚至乎有陣時係唔正確嘅觀念，就灌輸俾學生。咁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另外就係譬如話喺個品格操守方面，老師係個言行對學生影響好深遠，同學係好起即係會模仿老師。咁所以咧，譬如喺老師嘅品格操守方面，舉例粗言穢語唔應該啦。或者係辱罵同學啊，呢啲都係唔應該嘅。咁所以咧，呢啲我哋都會好清楚講明咧，就話譬如讓同學無論喺個心靈上面或者係即係實際上面受到傷害，呢啲都係唔應該做嘅行為。咁我哋即係其實就會建基於呢啲 係。唔應該做咁即係可能都有分唔同嘅後果或者所謂懲處嘅級別啦。頭先你舉嗰啲例子係會去到。 一個遣殺啊，定係可能會去到即係取消個教師資格啊？即係嗰個嘅程度係點樣分嘅？ 係啦，嗱，我哋就正如即係過往都有個處理咧。其實我哋一般嚟講咧，如果佢只係初犯或者係輕微，我哋就係會譬如口頭警告，我哋都係希望咧老師係能夠糾正，係做翻好。咁所以咧，譬如口頭警告啦，跟住嚴重啲係書面警告啦，或者係書面譴責啦。咁另外咧，最嚴重嘅咧就係會係即係取消教師個註冊資格嘅。 嗯，我見係咪話都會視乎嘅嚴重程度係加入一啲取消註冊資格有個年期嘅，即係唔係永久取消，可能去到一定年期咧就可以申請翻恢復翻嗰個教師資格啦。咁呢個有冇都再分啊？有一啲行為咧就可能一年就可能已經恢復啦，有啲就三年，有啲五年，或者最長係去到幾多年？你呢個諗法 係 點嘅嚟 㗎？係嗱，呢個咧其實我哋就係原則上咧，我哋都覺得咧係由呢一個書面譴責去到咧終身停。即係取消個資格咧，其實中間可能亦都係有一啲可以有一啲嘅即係其他嘅懲處，咁咧以至有一啲老師咧，佢可能咧就係即係有啲嘅，譬如頭先提到啦，因為喺嗰個專業能力上面有所不足，唔能夠喺個課堂，可能經過幾年佢好努力去進修啊，或者係去學習啊，改善嗰個態度能力之後咧係有改變，咁呢個咧我哋都諗咧就係話即係或者係都聽大家嗰個意見咧，就話會唔會都俾機會啊？呢啲老師咧係有機會咧，係可以重新審視過之後，係俾佢重新註冊。咁呢、這個每一個個案其實個情況都唔同。咁我哋係有一個即係小組咧，係去。譬如包括咧，就係話去考慮呢啲嘅懲處係應該點樣判斷啦，咁同埋咧就話嗰個程度啊，同埋幾耐啊，是否能夠適合咧往後有機會改正之後重新註冊，咁呢個都係即係唔能夠係話一概而論。 嗯，即係每一個行為。中間要隔幾耐取消嗰個年期都係唔同嘅，就唔係話劃一有一個譬如一律係三年咁，唔係咁樣。 係啦，因為包括就係考慮嗰、那個。即係成件事嗰個處境啊、前因後果啊等等，包括考慮個老師個態度啊，各個方面咁樣咯。 最長會係幾多年係仍然容許可以喺頭先你話譬如啲態度改變咗之後啦，可以申請翻佢哋嗰個教師資格咧？最長可以去到幾多？ 嗱，因為教師呢個行業都好特別嘅，即係話要與時並進啦。如果譬如已經離開呢個嘅前線好耐咧，其實往後要再重新即係執教。其實都有一定的困難，我們估計呢譬如三年這樣呢，就一來就有給足夠的時間老師去改進，另一方面也不會離開那個前線太久，所以我只是他其中一個例子，當然呢就實際那個情況呢依然是要看那個專責小組呢去怎樣去看這些個案。 三年是最長的，最短呢 三年即係我只係舉一個即係比較合理嘅，就又唔算係，又唔叫最長，亦都係要視乎老師自己提出嗰個申請。即係話，譬如你話佢可能一年之後，佢覺得已經好快就我自己已經改過，同埋已經功力大增啦。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到時提出之後嗰、那個小組去審議嘅時候，亦都會考慮實際上係咪是否老師已經係能夠咁短時間去改進咧咁。 嗯，我見到即係上屆政府啦，曾經有講法就話，即係喺研究取消個教師註冊年期嗰陣咧，就話嗰個老師咧再申請註冊咧，要提出一啲強而有力嘅證據，咁啊證明佢係適合同埋適當嘅人選係出任呢個教員嘅。而家係咪都係一樣噶？即係如果所謂提出個證據，譬如頭先你係都話即係功力大增啊，一啲改變態度，咁點樣證明係可以做到咁？ 冇錯啦，其實咧，如果我哋要去到話叫做取消老師註冊呢個懲處，係好嚴重嘅一個嘅懲罰嚟嘅。咁所以頭先提到，如果佢要重新申請嘅話，要強而有力嘅證據，確實係有呢個需要嘅。所以就唔係話單係話我知錯啦，我翻嚟唔係嘅，即係要提出嘅即係實質嘅證據，同埋究竟自己做咗啲咩，同埋點樣證明自己已經係能夠。够系即系 有呢個能力或者係有呢個專業係去重新係入翻課室去做教學。 嗯，明白係要有啲證據，但究竟個具體嘅證據係啲咩咧？譬如涉及一個行為，佢係有冇啲例子佢涉及咗某一啲行為啦？然後可能佢做一啲嘅證據係證明到佢係改變咗嘅咧，即係等大家都嘗試理解一下呢個説法究竟係咩？ 係嗱，譬如舉例，即係如果話佢個專業能力不足，喺課堂上面教錯咗，咁呢個咧就我哋都覺得咧，如果係從個專業能力嚟講咧，其實咧如果經過進修啦，或者係佢自己去補救啦，同埋係即係提出，譬如啊，我已經係喺邊度進修咗啲咩嘅課程啊，或者係我經過，亦都或者係俾一啲嘅評審啊、專家睇過我啊，重新提。咁呢個咧，我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啦。但係如果係牽涉到品格啊、道德操守方面嗰啲咧，就比較困難。 係咯，咁嗰啲就 係啊，嗰啲就即係話我估計咧，就係話如果係一啲正如頭先講啦，對學生造成傷害嗰啲咧，我諗係好難咧，就係即係話再話證明自己係適合同埋適當係做一個老師。 如果涉及到一啲政治事件，係咪都比較難有證據證明佢係咪先話態度改變啊？咁嗰啲點咧？ 其實咧，我哋處理老師咧，就唔係從個政治立場去出發嘅，係事實上係睇佢咧是否歪即係是否正確，有冇歪曲事實，有冇係喺。借自己老師呢個身份去做一啲企圖係即係教學或者係老師唔應該做嘅嘢，咁所以唔係因為佢嘅政治立場，所以呢個就唔關事。 OK， 好啊，呢個就講到教師專業操守指引啦，咁啊年底。之前啦，就應該會出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話下學年所有呢啲直資學校啦，同埋參與幼稚園教育計劃嘅幼稚園嘅新聘任教師咧，都要通過基本法同埋香港國安法嗰個嘅測試嘅。咁呢個可唔可以講下個諗法係點樣嘅？ 係，其實我哋係希望老師咧係能夠對基本法憲同埋香港國安法啊、憲法啊係有一個基本嘅認識啦。因為呢、這個其實呢個測試好簡單嘅，其實係30分鐘，只需要答20條。多項選擇題，然之後答啱10條以上咧，就叫做合格。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係一個常識，即係話對憲法、基本法同埋香港國安法嘅一個基本嘅常識。咁我哋覺得而家咧，即係作為一個即係老師，作為一個專業嘅人員啦，有呢個基本嘅常識其實係緊要，無論佢教咩程度嘅學生。咁所以咧就至於教學方面咧，即係話你話其實即係考咁少咁點樣可以教到，或者係幼稚園老師都唔需要話教基本法㗎，點解會係需要考咧咁？咁其實咧就係我哋會睇到咧，要如果有需要教學咧，我哋係另外有就住咧基本法同埋憲法教學咧，我哋係提供老師培訓，嗰、那個就唔係通過測試去進行。 即係有需要教就有其他嘅培訓呢、這個名啦，但係。翻翻個問題咧，幼稚園如果冇需要教，點解都要做呢個測試？都係坊間一個嘅問題嚟嘅。點解又要做呢一樣嘢咧？如果佢哋基本一個市民嘅認識係咪唔足夠咧？既然唔需要教，點解都要通過呢個測試？ 係，其實正如我頭先講啦，老師係一個專業嚟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喺我哋教學嘅過程裏邊咧，或者係即係你唔係直接教憲法、基本法，但係有一啲嘅概念，譬如對我哋國家嘅認識啦，或者係對即係香港嘅法治嘅意識啦、守法嘅意識。呢啲嘢我哋都系需要嘅，咁所以咧就话作为专业嘅一个行业，我哋觉得系老师咧系需要有呢一个嘅基本嘅即系能力咯。 而家有冇话因为我见话每年咧就今个学年嚟讲咧就有5場嘅呢啲测试嘅，有冇话每一场测试有几多名额啊？系咪应付到因为新入职同埋转校嘅老师都要做呢个测试噶嘛？系咪应付到成个需求咧？ 系，基本上咧我哋都知道咧，估计咧呢一两年咧系会最多人去考。因為點解咧？就係過往嗰啲嘅基本法嘅測試咧，就因為應該係今年到期啦。咁但係新嘅呢個憲法基本法同埋呢一個國安法嘅考試咧，其實就係佢考完之後咧，嗰個有效嘅年份咧就。即係唔會話即係有限嘅，咁、 okay. 所以咧變咗咧頭呢兩年咧，我哋估計會多啲人去參與呢個測試，咁所以我哋無論係喺嗰個日 安排嗰個考試嘅日子方面咧，都係特別安排多一啲啦。即係唔計公務員事務局提供嗰啲之外咧，我哋特別專係為老師咧，我哋都有五場，咁亦都分別喺唔同嘅月份，即係配合學校招聘啦，或者老師揾工嗰啲時間。咁而名額嗰方面咧，我哋會睇即係實際報名嘅人數，而盡量咧係安排咧能夠咧讓大家考得到。當然咧，如果真係實在一下子太多咧，我哋都會以先到先得嘅方式嘅。 頭先你講話係咪即係話以前考過基本法嘅一啲教師或者校長，佢就算唔轉校都好啦，嗰個期都會係過去，總即係都要有一日係要考新呢個試嘅。 係啦，冇錯。 OK， 咁佢哋佢而家嗰個期係要限幾耐嘅？即係個有效期係幾耐？ 嗱，因為如果譬如上一次即係。去年嗰個考試咧，其實就因為未更新噶嘛，都係用翻舊嘅基本法嘅測試。新嘅測試我哋係增加咗香港國安法即係落去噶嘛。咁所以咧呢個咧，我哋就係會留意到咧，即係話呢個新嘅測試咧，就係嗰個有效期就係冇一個限制啦。 我係想知即係轉校或者新入職就要考啦，咁但係如果唔轉校嗰啲，佢本身又已經考咗舊嗰個基本法試啦，佢哋有效期係幾耐咧？幾時要再考而家新呢個試咧？ 如果佢唔轉校就唔需要考嘅，咁但係佢總之佢叫做新入職一間學校咧，或者係晉升啦、轉位啦，咁呢個。 就要再考啦嚇。我見有啲校長都話反映譬如之前嗰個基本法測試都可能限制嗰啲可以請嘅人嘅，即係譬如佢可能本身合適，但係可能佢嗰個基本法嗰個測試就真係可能爭一條先合格咁。有冇聽到呢一啲聲音話影響到一啲嘅招聘，或者呢一個嘅意見又係咪普遍咧？又 係我都有即係聽聞過，咁咧就可能譬如話一次失手兩次都失手咁樣啦。咁我哋都即係都正如頭先講啦，這個即係基本嘅認識咧我哋都係都覺得係有需要把關嘅。咁所以我哋都會留意到咧，即係話但係咧你話係咪影響到嗰個招聘咧？我又唔即係或者係到目前為止，我又唔覺得係即係有個案話俾我聽咧，因為咁樣咧，而係即係唔夠人手啊，咁樣都冇出現。 但會唔會至少令到而家成日都話學校請人都唔容易啦，再多咗一個難關俾佢哋咧？ 其實就而家嗱，當然就係老師嗰個人手，我哋都留意嘅。可能某一啲學科咧，即係成間學校得一個啊，譬如一啲視藝啊嗰啲，確實係會出現即係有啲影響嘅。 頭先講到幼稚園啦，都要考呢一個基本法同埋國安法嗰個嘅測試。有幼稚園校長咧嘅意見就係咁啊，就係教聯會副主席亦都係，佢係盧巧南，就有報道引述到佢咧就話基本法個測試咧涵蓋幼稚園係唔合理，又提到話幼稚園要招聘咧已經係好困難，加上咧業界多年爭取幼師薪級表都唔成功，咁佢就話啦，如果係一啲津貼嘅中小學啦，跟薪級表嘅攞政府人工嘅，咁老師都食得鹹魚抵得渴，咁就話咧願意跟要求，但幼稚園唔係自負盈虧嘅，幼稚園嘅生態咧亦都係越來越難做。佢覺得有今次呢一個要做測試嘅要求都唔公平咁，點睇呢一個嘅講法咧？ 呢度咧幾樣嘢撈埋一齊講嘅。第一咧就係話老師作為一個專業，正如我頭先講，我哋嘅測試咧係對作為一個專業咧，我哋嗰個基本嘅一個知識同埋能力嘅要求。咁幼稚園嗰個經營方式係政府資助，但係佢係以私營嘅方式，當然面對學生人口下降咧係會有衝擊同埋挑戰嘅。咁而至於老師那個薪級表呢，其實也是在過往兩年呢，政府呢是就著這個新幼稚園計劃呢都做了一個的檢討。檢討之後呢，其實也發現呢，其實現在呢在這樣的環境底下呢，如果是定一個強制性的教師薪級表呢，其實對幼稚園那個老師 的影響是更大。因為現在學校呢是運用那個資源呢，同埋呢是用這個薪酬範圍這個的彈性呢，其實就當現在即係面對呢一個嘅學齡人口下降衝擊嘅時候咧，就唔需要咧係大量去裁減老師嘅。但係有薪級表之後咧，可能嗰個編制啊，或者係嗰個規定咧，即係對嗰個人手嘅調配咧，就會少咗嗰個靈活彈性。所以當時其實咧就係亦都係同業界傾咗，同前線傾咗咧，咁都係覺得唔係一個適當嘅時候去做呢樣嘢。 但係講起幼師薪級表，過往點解成日都有意見或者爭取咧？ 原因都是说即係等啲幼师可以个团队稳定啲啦，佢可以随住年资可以增加佢哋嘅薪酬，咁啊啲人手可以留到喺度嘅时候，成个教育嘅质素都可以系改善啦，保留一啲优质嘅人员喺度。咁而家呢一个优势就冇咗噶咯，系咪？ 系嗱，呢个咧即系就住呢个幼师薪级咧，我即系话或者系老师嗰个幼稚园老师嘅待遇咧，其实我哋系都系我哋嘅共同目标嚟嘅。譬如我哋吓喺呢个幼稚园计划之下咧，亦都大幅提升咗老师幼稚园老师嗰个起薪点啦，去到20,000+啦。咁所以咧，我哋会见到咧，老师个幼稚园老师个待遇系改善咗，亦都系令到咧系即系吸引咗一啲嘅年青人去入行啦。咁而当时亦都系制定咗按实际嘅情况制定咗幼师薪酬嘅范围，就唔会话咧好似以前咁样咧就原地踏步，即系幼师嗰个嘅人工咧就亦都有一定嘅指引嘅，同佢个年资，但系就唔系话同中小学咁样。一年一点咁样嘅晋升，而系咧亦都系即系按即系有一个参考嘅范围俾呢一个嘅幼稚园。咁所以咧喺老师嗰个待遇嗰度，我哋都有密切留意住个情况啊。幼师嗰个待遇咧，我哋喺幼稚园计划落实之后咧，每年都有做调查，亦都系按即系因为每年幼稚园都要交盘数俾我哋睇。我哋睇到幼稚园老师嗰个薪酬嗰个调整咧，其实都系喺合理嗰个嘅范围嘅，就唔系话好似以前咁样系原地踏步。 所以應該是留到一些人在那裡。OK， 好。那暫時就談到這裡先，因為教育方面施政報告的措施都有不少，剛才提到譬如學生人口下降都有一些措施，還有STEAM 教育等等的，也都有剛才講到學生人口下降，會不會你自己都是一些教育工作者或者家長有沒有留意到這個問題呢？18723111,18723111，讲下你嘅睇法，同埋头先都讲到有关于咧就系教师专业操守指引啦，同埋喺幼稚园教育计划下面嘅一啲幼稚园教师啊、直资学校等等咧，系嚟紧要考咧呢一个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如果你系转校或者系新入职嘅话，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下个月2日举行，金管局公布日程和防疫安排，参与者在赴港前抵港3天医学监察期间都要进行新冠病毒测试，如果测试结果呈阳性，可以选择乘搭专机来港或者进行隔离，直至从公共卫生角度考虑被视作安全才可以取消隔离。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网志说，会为访客提供一些合理的便利，包括在医学监察期间可以在私人包间和他人共膳，和进入一些需要查核疫苗通行证的处所等。他说峰会筹备工作正是有序和按部就班地进行，由于反应踊跃，峰会将会延长一日，去到下个月3日。今年头三季，警方接获近1700宗电话骗案，按年升超过一倍，损失金额升至7亿2000多万元。同期网上情缘骗案按年跌5%，至近1176宗，近一半个案涉及投资成分，损失金额达5亿1200万元。有受害人去年年底接获声称假冒官员电话，对方能够讲出他的名字和身份证明文件资料，骗徒假扮内地公安、香港警方和内地检察官，并出示虚假委任证，要求受害人独自到酒店以视像方式接受盘问，他之后在对方提供的网址输入银行账户资料之后被转走近60万元。警方说，骗徒会采用心理战术，包括假扮执法人员、建立权威等，增加受害人心理负担。警方联同多间非政府机构制作预骗支援小册子，即日起派发给骗案报案人，给他们了解协助调查期间要经历的程序以及防骗资料等。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一间高中发生枪击案，至少2人死亡，6人受伤，枪手被到场的警员击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施政报告其中人才方面可以说是重点之一。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企业来到香港亦都引入一些人才，其实亦都是对香港制造很多就业机会，对年轻人上流啊各方面都有一个很正面的影响。其实一个鸡蛋与鸡的问题，很多企业来到香港落户的时候会制造很多机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975年，大白鲨首次在观众面前出现。 80年代，大白鲨游了入去虾仔爹地。 2022年，他终于上到嚟手下留情。 仲好讲，个节目做咗咁耐，而家先找我上嚟。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星期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吉， 仲有我林建明， 一起听手下留情。 2022年10月25日，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下月举行，金管局公布防疫安排。 新增5406宗确诊，多7名患者离世。 共创明天计划招募2800个学员，较原定目标多40%。 新伟成出任保守党党魁，将成为英国首相。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日翻嚟千禧年代，有關於教育方面嘅政策，頭先都提到啦，有關於譬如今年咧會推出一個具體說明教師具備嘅專業及個人操守規範等等嘅咁。繼續落嚟咧喺直播室咧有教育局局長蔡麗蓮嘅，咁啊亦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咁啊，局長頭先都提到少少有關於啲教師啦，即係留唔留到人嘅問題啦。教師嘅流失，大家都好關心。其中咧就教育局嘅資料，2021-22全港中小學4000多名嘅教師離職，咁啊當中公營學校流失咗3500多个教師，直至都唔見咗400多个咁樣。點睇呢一啲嘅流失率咧？比過往話大約係4%或5%咧，都擴大好多，去到7%至8%度啦。點睇呢啲情況啦？施政報告有冇任何嘅措施或 KPI 係針對呢啲問題？ 其實咧，我哋都密切留意老師嗰、那個人手個供求嘅情況啦。咁即係其實普遍嚟講咧，我哋都留意到咧，呢一年即係呢一兩年咧，嗰個老師嘅流失情況確實係比過往咧係嚴重嘅。咁同社會上面其他各行各業嘅人才流失都係相若嘅。我哋都留意到，即係老師都係其中一個專業。咁就住呢個情況咧，我哋其實都有同即係學校前線咧去了解，譬如話喺老師招聘嗰度有冇邊一啲個學科咧係特別出現困難。咁我哋都了解到咧，就譬如喺英文科啦，或者係一啲嘅即係每成間學校得一個位嗰啲咧，譬如係視藝啊、體育啊咁。咁我哋亦都就住呢個方面咧，其實就同師訓機構咧係聯絡咗，咁會比較係喺呢啲人手短缺嚴重嘅呢啲學科嗰度咧，增加嗰個培訓嘅名額。 人手之外，今次施政報告亦都提到一個嘅叫做優化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咁就佢落咗嗰個位咧，就落咗喺國民教育嗰個範圍入邊嘅。咁點解會咁樣咧？同埋所謂有呢一個嘅問責嘅元素，係乜嘢情況之下學校可能會係遭到問責嘅咧？ 咁咧嗱，呢個優化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咧，其實咧就係、是、如果係喺即係學界嘅人都知嘅，一直以嚟咧，我哋就喺校本管理條例底下咧，學校咧就要係不斷自我完善嘅。咁呢個學校發展問責架構咧，其實就係幫學校咧去做去做呢一個嘅自我完善嘅一個即係框架嚟嘅。咁裏邊咧，其實就係主要嘅理念咧，就係希望學校通過EPIE 咧就係評估，即係自己咧去睇下而家做成點，跟住去做 planning 做計劃，做完計劃之後要執行，睇下執行成點，然之後再做 evaluation， 再做嗰個評估，咁跟住咧即係呢一個咁樣嘅循環底下，咁呢個問責架構咧其實係包含咧好幾個方面 包括咧喺學校嘅管理啦，即係同埋組織嘅方面啦。另外咧就係課學與教啦，學生嘅成長支援啦，同埋學生嘅學習表現呢四個範疇嘅。咁喺點解會今次咧呢一個嘅優化，我哋會放喺呢一個國民教育呢個底下咧？其實大家會留意到咧，我哋喺國民教育嘅推行裏邊，我哋係希望要求學校咧係要委派一位統籌員。咁呢個咧其實係關係到學校嗰個管理與組織嘅範疇嘅部分嘅。咁所以我哋會睇到咧，其實咧除咗呢一個嘅國民教育之外咧，我哋 STEAM 教育都要求學校要委派呢個統籌員啦。咁呢個係亦都係喺學校嘅管理，即係話嗰個領導做得好唔好。咁所以咧，我哋點解話喺呢個優化呢個問責架構咧，去提高學校人員嗰個問責嘅精神咧？呢個優化除咗話喺嗰個裏面嘅詳情，即係話加入咗呢啲統籌員嗰個嘅要求之外咧，咁我哋亦都會睇咧，就係話希望提高個透明度。咩叫透明度咧？其實而家咧，我哋都會留意到啊，即係唔係淨係校監或者係教育局去監督學校，其實好多家長啦，包括另外社會人士啦，即係佢見到啲同學穿住校服喺條街度行，如果有啲咩唔好嘅行為，佢都會寫信話俾校長聽，或者寫信話俾教育局聽嘅。咁所以其實咧，這個咧，即係但係咧就話。除了話而家個社會普遍呢個媒體方便咗之後之外咧，其實學校咧我哋都鼓勵佢哋嘅，即係就住自己而家做緊嘅咩嘢，嗰個做成點咧，就係話向呢一個嘅持份者係去多啲係讓佢哋知道而家學校發生緊咩事。咁所以呢個透明度通過提升透明度去問責。 咁所以翻翻去啦，即係究竟頭先首先講提升透明度，係咪即係話呢個學校要做有關啲國民教育嘅一啲活動或者元素係要公布出嚟啦？係咪要做咗幾多一啲量化嘅指標要出嚟啦？因為過往我見咧呢個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咧其實都好似好強調學校係自評嘅。咁就話校外嗰個評核就係即係輔助嘅咁樣嘅。咁但係而家就似乎係咪話唔止自評啦，係要即係頭先你講嘅係要公開透明。公開透明啲乜嘢咧？要點樣做到去評核佢係咪合資即係合格而唔使問責嘅咧？咁 係唔係嗱？你講得啱嘅。其實呢個問責架構，正如我頭先講咧，係幫助學校自我完善嘅。所以學校咧，其實係應該係喺呢一個校本管理底下咧，有一個專業，即係向持份者，即係向家長啦、向教育局啦、向辦學團體問責嘅呢一個咁樣嘅精神。咁所謂增加透明度咧，其實咧過往咧一直以嚟呢一個嘅，即係喺呢個原則底下咧，學校每年都要將佢嗰個嘅即係計劃書啦。同埋每年學校嗰個報告咧，就係上載喺學校嘅網頁嘅。咁而我哋嘅外評咧，即係其實咧就主要係去做核實。咁而家未來咧，我哋都會考慮咧，將呢一個嘅核實嘅總結咧，亦都係讓公眾去知道。 即係最主要其實核實佢有冇做到啫，就唔使話一定要做到某一個量。做唔到咧就問責就唔係咁樣。 係啦，嗱，即係大家都可以睇到咧，其實喺呢一次嘅施政報告裏邊，所謂量化其實就係話舉辦一次，咁呢個量會好難數嘅。即係我哋其實都係好希望學校咧係能夠有呢個意識，同埋鼓勵佢哋咧係能夠係有呢一個嘅元素喺度啫，就唔會話即係我哋都知道教學唔係用個量去量度嘅，而係最緊要個質素要做好。 問責可能個後果係啲咩㗎？ 如果譬如喺呢個即係我哋講嘅個名叫做咩咧？即係發展啊嘛！我哋其實問責完之後，希望佢發展同埋改善，同埋不斷自我完善。咁我成日都講咧，其實學校咧就好多時唔係對與錯嘅問題，做錯就一定要承擔後果啦，而係做得好與唔好，或者係咪可以再做好啲。所以如果譬如你話我哋呢個咧，就係希望咧就係話承擔起呢一個嘅即係推行。落實課程精神呢一個嘅責任，咁如果做得唔好，咪做好啲咯。咁所以嗰個喺個問責底下咧，就話啊，當檢視到自己係做得唔夠好嘅時候，咁咪積極去改進咯。 哦，即係話唔係話譬如做唔到頭先嗰啲指標，辦唔到某啲活動，就學校個校長可能要承擔啲咩？就似乎唔係咁，係改善啫個方向。 係啦，即係如果譬如你話啊做唔到，即係嗰個原因都有好多種嘅，咁係故意唔做啊，還是係其實能力做唔到啊？咁我哋都要去了解嗰個原因。 我見咧喺 KPI 嗰度咧提話公帑資助學校一啲新入的教師，以及公營學校打算晉升嘅一啲教師都要參加內地學習團。 嗯， 點解會係咁呢？因為我見到點解會咁問？因為有啲學界都提到話，有啲部分經驗豐富嘅教師轉校咧，覺得都唔需要參加內地嘅考察團嘅。 嗯， 同唔同意呢個方向咧？ 其實呢個咧，我哋係希望咧係能夠讓老師咧係對國家嘅最新發展有了解。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啊，無論係資深還是係即係新入職啦，我哋都係希望老師咧係能夠咧係與時並進去認識國家最新嘅發展。咁當即係呢一個咧，我哋係主要係為即係新入職嗰個嘅老師係去安排呢一個嘅交流考察嘅機會。 KPI 方面亦都有提到話，俾啲學生多啲參與內地考察嘅機會啦。列咗一啲某啲級別嘅學生要參與嘅次數啦。咁，因為而家都仲係即係喺個疫情之下，個通關未係完全係放寬曬咁。會唔會令到一啲學生畢業之前都做唔到呢一啲嘅內地考察咧，而影響到佢哋一個嘅畢業嘅情況？會唔會咁樣嘅？ 係，咁咧有兩種嘅，一種咧即係話學生嘅內地考察咧，一種咧就係話喺中小學階段，我哋咧就係有同根同心，或者係喺中學階段嘅同行萬里。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學校咧即係安排同學咧係即係適當嘅時間去參加啦，就唔係即係事必係同個學科結合嘅，係總體咁樣去對國家有個認知。咁而但係咧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咧，嗰個嘅內地考察嘅部分咧，確實係結合個課程嘅。咁呢個係會比較咧，係即係話喺個時間上面咧，係有一定嘅規定。咁我哋都留意到咧，而家疫情底下咧，即係話暫時通唔到關啦。咁我哋如果咧，譬如出年咧，喺我哋啲第一屆個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個同學，佢哋完成中六之前咧，我哋都會如果係通到關，我哋都會優先俾中六嘅同學去呢一個考察先嘅。咁萬一真係唔得咧，我哋就會係考慮，譬如話喺個時間上面可唔可以調動一下，俾佢喺暑假期間可以去完成啦。咁但係如果譬如暑假都唔得，我哋就會諗咧，其實就可能是通過咧喺本地嘅一啲嘅文化考察，或者係一啲嘅其他嘅即係元宇宙嘅方式去補充呢一方面嘅不足啦。 Okay， 即係有啲代替方案嘅咁。OK， 係啦，但係我哋都係盡量希望咧，即係好難替代咧親身嗰個體驗嘅，所以我哋都如果係疫情許可咧，疫情可以咧通關咧，我哋就盡快係會出發噶啦。 有一項就話公帑資助嘅學校啊，所有呢啲學校咧都要為家長舉辦至少一項國民教育相關嘅活動。點解家長都要有呢個嘅活動嘅咧？同埋係啲咩類型嘅活動咧？諗住係點樣㗎？ 係其實咧，我哋就住家長教育咧，我哋都好重視嘅。咁所以咧，我哋由幼稚園開始咧，我哋都發展咗一個有家長教育嘅框架。而家我哋都完成埋小學添，嚟緊我哋會做中學。咁所以咧，其實家長係一個喺教育裏邊好重要嘅持份者啦。咁如果我哋話即係希望我哋嘅年青一代，我哋嘅同學係多啲認識國家同埋了解國情。咁我哋嘅家長咧，其實都應該咧係即係支持小朋友嗰個學習咧，都應該係有相對嘅認識。咁我相信其實大人咧就喺社會上面都好多機會嘅。咁但係如果能夠參與學校組織嘅，譬如好簡單，即係唔使諗到咁複雜嘅。一齊欣賞電影啦，一啲即係了解國家歷史嘅或者係相關嘅電影啦，同啲小朋友一齊去親子活動，或者係參與譬如學校嘅一啲嘅講座啊，或者係一啲嘅小朋友嘅一啲嘅咩常識比賽嗰啲分享會啊，或者係學習成果嗰啲展示啊，其實呢啲都係支持緊小朋友嘅學習。 呢啲唔係即係家長參唔參加唔係硬性規定㗎嘛， 係自愿性質嘅。Okay。 因為我哋當然就希望學校可以即係舉辦多啲唔同嘅形式啦。咁因為都知道家長要工作都係忙嘅，咁可能喺個時間啊或者喺個認識方面咧係多啲係去考慮家長嘅唔同需要啦。 另外想講下學生人口下降啊，或學即係人口流失啊，學生人口方面見到施政報告亦都提到話會有序喺公營小學咧落實小班教。目標是兩個學年後超過九成的公營小學實施到小班教學，現在跟這個目標差多遠？ 而家咧，我哋全港咧就400多间小学啦，咁有300多间咧就已经系即系进行咗小班教学嘅，大概占接近80%啦，即系80%左右。咁嚟紧咧，我哋话去到90%咧，其实都仲系需要大概咧就系30多间嘅小学咧系进一步推进呢个小班教学嘅。 嗯，好易达到嘅呢个数字。 其实我基本上我哋预计咧就睇住人口嗰个下降嘅情况同埋各区嘅情况。我哋覺得是應該2年內可以完成的。 為什麼不全面所有學校都推行這個小班教學呢？在小學那裡 是的，因為呢就不同區呢其實那個學生人口分布是不同的，所以現在某一些區呢確實是坐滿的，如果在這個時候我們強硬在這些區推小班的話，我們就要無緣無故在這個時候增加一些的班，到時候又要縮回這些班，所以對學校是做、就是、反而是造成不好的效果啦。另一方面也都是確實是沒有課室的，即是有一些譬如你說人口已經坐滿了，我再搞小班呢，我就一是又要起一些的、短時間的有時限的學校，這個也都是不符合那個即是原則啦，經濟原則或者是、穩定那個學界的原則。 嗯，不過我見教育局都有一些文章提到小班教學是一個是教學的策略啦、目的是優化學與教的，這就說如果是當為一個處理學童人口下降的對策的話呢，就曲解了他這個小班教學的原意和有為初衷，高安是這樣說的。但現在就似乎就話係務實應對學生人口下降呢部分，就提到話希望兩年之後啦，目標係兩年之後超過90%嘅公營小學咧都實施小班教學，係咪喺諗法上有唔同咗？ 唔係，因為確實小班咧唔係愛嚟解決人口下降嘅問題。我哋講如果人口下降係創造咗我哋小班推進嘅條件啫，嗰、那個我哋喺小學推行小班咧。確實是希望通過咧呢一個即係人數少咗咧，係提高更多咧小朋友嗰個互動嘅機會，或者喺一個教學模式上面咧係可以更多靈活彈性嘅空間。咁係有呢一個六個核心嘅策略嘅喺個小班教學嗰度咧，亦都係學校都好熟悉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即係呢一個依然咧個初衷係冇變，不過就話啊，因為而家學齡人口下降啦，創造更好嘅條件咧，俾我哋可以加快去推進。这个在小学的小班教学， 除了这一招之外，见到有些业界人士提到是否可以下调开班线、或者是直情减收一些扣门位、规划新校舍的时候、要考虑那个区的整体人口需求，有没有这些其他的招数会出呢？还有除了小学之外，大家都关心中学同样都面对一个人口、学童人口下降的情况，又怎样应付呢？ 其实呢学童人口下降呢就已经不是今天发生的事，即是我们前几年呢已经是留意到，同埋亦都已經開始採取咗一啲嘅行動，包括咧即係教育局咧作為辦學團體咧，咁我哋都留意到有一啲區咧確實已經老化咗好耐，冇新嘅學童人口咧，咁我哋停辦咗一啲嘅小學啦。另外亦都係通過呢一個嘅重置一啲即係學額過剩嘅區份嘅學校，去到一啲新發展區啦，譬如將筲箕灣嘅官立筲箕灣東官立中學，我哋搬咗去呢一個嘅新發展區咁樣啦。咁另外就亦都係有譬如廣東道官小，我哋亦都係搬咗去觀塘嗰邊啦。咁呢個咧就係、希望咧就係、能夠係舒緩某一啲老化區份嘅人口嘅即係情況。咁另外亦都將農場、官立同九龍工業咧合併啦。咁呢個咧就係、咁樣係去減少咗咧嗰個學額過剩嘅壓力。咁嚟緊咧，我哋都其實一路同辦學團體有溝通嘅，依、這個亦都係即係辦學團體要及早去諗啦。無論喺個長遠嘅人手規劃方面啦，還是係一啲嘅即係身處喺老區而收生非常困難嘅學校咧，我哋都覺得應該係及早去考慮頭先我哋提到嘅重置嘅機會啦、合併嘅機會等等。咁、所以咧，這個咧，我哋希望係用遠著陸呢一個目標去解決呢個人口下降嘅問題。 最後就想講下 STEAM 教育，因為今次施政報告咧都有提到，其中咧就有一啲嘅 KPI 咧都涉及到 STEAM 嘅，即係即係講 STEAM 即係科學、科技、工程、藝術、數學等等呢啲嘅教育啦。咁可唔可以講下今次施政報告有啲咩特別措施，或者一啲新嘅措施會有關於 STEAM 又喺學校嗰度會推嘅？ 是在我哋会喺即系话喺个课程方面啦，我哋希望喺高小同埋初中咧，系增加呢一个嘅 STEM 相关嘅，譬如编程教育啊、AI 啊等等呢啲，就让同学咧系能够系基本上普遍都能够系接受到呢一个 STEM 教育，因为我哋系从呢一个普及化、多元化同埋咧趣味化去推进呢一个嘅 STEM 教育嘅，呢个系嚟紧我哋希望咧系增加呢一啲嘅元素入去咧，让同学咧有更多接触嘅机会啦。另外亦都希望学校系委派统筹人员咧系去统筹呢个 STEM 嘅规划同埋嗰个推展，因为正如头先讲啦 ，STEM 唔系一个学科。亦都唔係只係一個課外活動 ，STEM 係要跨學科嘅合作，去中俾同學係綜合運用唔同學科所得嘅能力咧，係去解難啦，同埋係啟發佢哋嘅創意潛能嘅。 嗯，係咪都會有一啲培訓俾學校？因為唔係所有教師都本身係有呢一啲嘅培訓，或者一啲咁嘅底子噶嘛？係咪嚟緊都會有一啲嘅培訓咧？係用學校本身自己嘅資源去做，定係政府會額外去做咧？ 係咁咧，其實兩方面嘅資源都會有嘅，包括民間資源添。即係話其實我哋教育局咧都會係因應住嗰個需要咧，就係不時咧係舉辦呢啲 STEM 相關嘅教師培訓俾老師啦。咁而我哋都知道咧，其實唔同嘅學校咧都會有啲係會同大學合作，有一啲嘅特別嘅項目。咁大學亦都會為老師係提供一啲嘅專業嘅培訓嘅。咁而另外亦都有一啲嘅科網嘅公司啦，亦都係譬如就住一啲嘅軟件啊等等，亦都係會有一啲老師嘅培訓俾老師，所以咧其實係多管齊下去做老師個教專業發展。 嗯，我見話二三二四學年前至少四分三嘅公帑資助學校安排呢個 STEM 嘅統籌人員或者教師啦，係參與創科基本專業培訓。 嗯， 包唔包括埋直資啊？定唔包嘅呢個？ 這個公營學校係包括即係公帑資助嗰、那個。 OK。另外有一項咧，就係話喺普及學習啦，目標2024-25學年至少四分三公帑嘅即係資助用喺高小推行強化編程教育，以及喺初中課程加入創科元素。呢、這個嘅諗法係點樣嘅？同埋四分三我都唔少喎，呢、這個嗰、那個目標難唔難達到咧？ 係我哋嗱都一路有留意到咧，即係大家都好關心咧喺呢一個 STEM 教育或者喺呢一個嘅这个时代发展呢、 okay. 在那个大家即是同学接触到这些创科的机会是有很大的差异。 嗯、 所以我们希望四分三定这个四分三的目标是希望普及化。 嗯、 即是说学校起码有一个意识要朝着这个方面呢去推进，还有是要去落实我们那个编程教育和那些那个创科元素。这里呢就是希望是提高学校在这个课程规划的那个意识，还有是真係切實去執行呢樣嘢，讓同學有機會接觸到，就唔會喺呢一個即係而家呢一個嘅高科技發展嘅年代咧，係即係落後。 而家達到呢一個嘅水平或者指標嘅學校有幾多嘅？ 而家我哋估計咧，其實都唔少嘅，即係起碼都五六成啦。咁七成幾咧，我哋覺得都唔難嘅。 OK， 好啊，咁啊唔该晒咧，蔡麗蓮局长上到嚟嘅，千禧年代呢度嘅，咁啊讲到有关于施政报告嘅措施，头先提到STEM 教育啦，或者过往我哋都倾过关于学童或者学生人口下降嘅情况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咁啊今日多谢晒蔡麗蓮局长咧上到嚟千禧年代嘅， 好多谢晒。 以創新思維提出多項措施，包括興建30,000個簡約公屋單位給公屋輪候人士入住，增加公屋供應，令到整體輪候時間由現時平均6年大幅縮短至到4.5年。李家超日前接受專訪時候說，簡約公屋是會提供配套設施，有不少劏房戶對措施表示歡迎。這個新措施最重要考慮是給予公屋輪候者多一個選擇，入住與否亦都不會影響到傳統輪候公屋的時間。而收回宗地等等釋放土地的措施，雖然有機會遇到反對聲音，但是特區政府的立場清晰，符合整體利益的事是會堅定地做。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示，二十大报告为特区政府提供了香港的发展蓝图和指南，对他而言非常具有启发性。李家超认为破解社会深层次矛盾需要提高治理水平，因此他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三方面着手提升。他以即将成立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为例， 從策略和宏觀角度推進和督導跨局工作，加強與內地機構溝通，並且定期舉行國家政策解讀活動。大公報報導。 信報報導，本港在11月2日舉行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昨日在會師撰文指出，在符合現行檢疫防疫措施的基本原則和採取必須要的防範措施之下，會為峰會的訪客提供一些合理便利，包括在醫學監察期間可以在私人包間和他人用膳，進入一些需要查核疫苗通行證的處所等等。這個是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政府在新一份施政報告表明全力推進多個大型項目，包括已經啟動工程的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港鐵近日提交的最新文件披露了車站初步設計，計劃在現有屯馬線的高架橋兩側增建，並且考慮採用裝配式設計和組裝合成法，以盡量減低對屯馬線日常運作的影響。有別於傳統，車站亦都採用少見的天然光設計，相對開揚，途人可以從外面看到車站內部。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教育局公布，下學年起新聘任的教師需要通過基本法以及香港國安法測試的要求，將會擴至直資學校和獲得政府資助幼稚園，並且取消豁免官津校合約的教師，曾經考舊版基本法測試亦都要重新考新版本的測試。教育局本學年將會設有五輪的測試，首輪會在12月舉行，需要在20題多項選擇題當中至少答案一半。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政府上星期五刊憲規定含撲熱息痛或者阿士匹靈等六種成分的止痛退燒藥，明年10月起只准在持牌藥房或者藥行發售。衛生署回覆查詢的時候說，在檢視現行情況後決定加強銷售管制。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說，除了必理痛和經痛藥之外，不少止咳、敏感和傷風成藥亦都含有至少一種上述藥物成分，不過大部分便利店、超市都持牌，市民無需憂慮落街買不到。預料修例目的是為限制網購。明報的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的社論說，中共二十大結束之後首個交易日，港股和 A 股暴跌，成為亞太區眾人皆升我獨潮水的格局。社論說，相信是外資基金借口二十大並沒有利好經濟政策出台，與中國博弈，趁勢沽貨，港股頓成為提款機。內地經濟前景不明朗，放寬防疫政策未有期，港股沽壓短期難除，持續向下沉底。星島日報社論。 經濟日報社評說，內地經濟靠穩反彈，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勝預期，升 3.9%。 中央政府力撐的固定投資預料可以持續成為穩固增長後盾，但展望未來，疫情防控、房地產氣氛仍然是兩大變數。人民銀行面對人民幣貶值壓力，減息空間或者有限，不過還有空間再降準增加銀行的貸款力，整體可算是審慎樂觀。經濟日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施政報告提出加速造地，掌握土地供應的主導權，期望政府無論是北部都會區、人工島填海以至到其他的造地選項都要全速推進。社評說，重拾土地供應的主導權不等於不可以與私人發展商合作，但就必須要在收地方面展示更大決心，讓各界看到政府重建土地儲備言出必行。明報社評。 信報的社評說，英國前財相辛偉成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自動當選新黨魁，聲言將以正直和謙卑的態度帶領英國克服嚴峻的經濟挑戰。辛偉成另一項艱巨工作就是防止工黨發起不信任動議，短短三個多月就出現三位首相，就是工黨要求提早大選的最佳理由。辛偉成如果沒有辦法盡快將局面穩定下來，保守黨的江山危危乎。信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交通意外事故先。较早前咧，红磡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而家清晒场噶啦。不过九龙入口过港岛就比较多车啲。 港岛西区薄扶林道中环近住蒲飞路有意外啊，快线受阻，龙尾去到福慧苑附近嘅薄扶林道中环近住蒲飞路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福慧苑。而九龙咧大埔道去旺角近住路德会救主堂对开嘅慢线就有意外嘅，龙尾去到呈祥道近住苏屋村啊。大埔道去旺角近住路德会救主堂对开嘅慢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呈祥道近住苏屋村。隧道方面咧，现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唔系太挤塞，系铜锣湾跑马地线较为多车啲。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啱啱收到个意外事故喺呢个青葵公路噶，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对开有意外，现时一大多车嘅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祖尧村对开有意外，一大多车。继续讲红隧下，红隧而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喺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近住单车公园。咁啊，港岛路面方面咧，现时东区嗰边嘅柴湾道西行线去西湾河方向，近住亚公岩道至到山翠苑一带咧比较多车；而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城市花园嗰度咧，现时交通都系繁忙噶。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坪石至到钻石山嗰段咧，现时就较为多车噶。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君汇港至到南昌村段咧，现时都系多车。新界咧，屯門公路出九龍新墟一段仲係比較繁忙少少。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一帶咁啊，亦都係比較多車啦。去九龍方向龍尾去到馬場附近嘅，仲有就係吐露港公路去九龍方向左轉大老山公路咧，現時都係比較多車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在德国举行的短池游泳世界杯最后一日比赛，香港飞鱼何思培在女子100米自由泳夺得金牌，亦是个人夺得金站的第三面金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2022年10月25日，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下月举行，金管局公布防疫安排， 新增5406宗确诊，多七名患者离世。 共创明天计划招募2800个学员，较原定目标多四成。 新伟成出任保守党党魁，将成为英国首相。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關於施政報告一啲教育上面嘅措施，咁啊包括咧就係下學年起所有直資學校同埋參與幼稚園教育計劃嘅幼稚園嘅新聘任教師咧都要通過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咁啊仲有喺針對學生嘅人口下降嘅範疇啦，都提到話會持續檢視中小學學額嘅實際情況，以軟著陸为目标，务实理顺学额供求情况，会以停办新校、重置以及系合并等等嘅方式咧，系善用资源啊。施政报告都提到呢一方面。其中喺小学方面咧，就会继续有序喺公营小学咧落实小班教学，目标喺两个学年之后，超过九成嘅公营小学咧系实施小班教学嘅。你自己同唔同意咧？你会唔会学界人士或者系家长咧？1872311，两年之内目标九成嘅公營小學實施小班教學嘅，又請另一位學界人士同我哋傾下。資助小學校長會副主席陳淑儀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陈淑仪，先讲嗰、那个学童人口下降啦。头先提到话，施政报告都提出话即停办新校，咁啊重置合并等等呢啲方式啦，同埋小学方面就小班教学啦，有序咁推啦咁。对于而家应对学生人口下降嗰个嘅速度、幅度呢一啲嘅措施够唔够应付咧？或者有冇其他嘅建议咧？又 系。咁就應付學生人口下降嘅措施呢，其實我哋業界呢都同政府係討論過好多次啦，係啦，咁就其實都有好多方面嘅提議啦，其中就係包括譬如如果喺呢一兩年裏面學校有縮班嘅情況，咁老師係咪可以係仲係保留喺學校一段時間呢？咁其實政府之前就可以係保留三年啦。咁另外就係一啲譬如我哋亦係加快希望落實小班教學計劃啦，因為其實小班教學其實喺十幾年前已經開始進行當中，不過就又按每區嘅人口唔同啦，咁所以就政府都未能夠係完全落實嘅，因為其實我哋同政府傾嘅時候呢，教局都表示因為唔同區呢有唔同學生嗰個人數嘅情況啊，咁如果可能全區行曬呢，有啲區別呢可能就會唔夠學額啦，咁樣咁呢個都有所影響，咁所以而家呢暫時嘅取態呢都係話盡力會去加快，但係都要睇嗰個區情去決定。咁但係我知道呢幾年其實教育局都好努力啦，其實逐年呢都有啲區呢其實就全區已經係小班教學㗎啦。奈何淨係有啲區呢就喺人數問題呢仍然係未能夠完全落實嘅。咁呢個都有待即係政府去教育局去睇清楚個情況，希望都加快啦咁。咁今次施政報告有提到呢樣嘢，咁我哋都業界都好開心嘅。因為其實事實上我哋睇到嗰個人口嘅趨勢呢事實上都係向下嘅，基本上整體上下。咁所以加上就有一啲嘅不定嘅因素，例如可能移民啦、海外升學啦、去咗國際學校等等，咁呢啲都會令到公營學校都有一個壓力嘅咁樣啦。 所以你覺得兩年之後，兩個學年之後啦，超過九成嘅公營小學實施小班教學，你覺得係足以應付而家人口下降嗰個嘅實際嘅情況嘅係咪？ 我相信應該唔足以啦。如果唔係咧，佢都唔會提出話啊，可能同辦學團體傾，有機會有啲學校要停辦啦、重置啦，或者合併。咁好明顯，你都見到係雙軌進行嘅。 Okay. 一方面咧，事實上即係都冇得抹殺，係有啲學校有機會係有縮班甚至殺校嘅危機咯。另一方面就係喺小班教學嗰度，亦有一啲嘅措施希望加快落實。咁我諗佢想用幾方面嘅情況下去舒緩，令到軟着陸，我相信佢希望做到呢樣嘢咁樣嘅。 頭先提到話有啲區本身可能啲學生比較多啊，或者要做要行呢、這個小班教學都唔係咁容易。你覺得要達到九成呢一個目標喺兩年之內又難唔難咧？會唔會都有啲阻力咧？又 其實咧，佢講得出九成咧，其實佢應該都係有個數量去計算過嘅，因為其實教育局本身應該大約都知道每一區嘅情況，咁其實佢應該覆稿裏面都有個即係程序表啦，咁邊啲區咧應該喺呢個 moment 咧就應該可能係需要可以推動到小班啦，有啲區未可以，咁佢提得出九成咧應該係可以做到嘅。因為以往我哋呢兩年不斷同佢傾咧，其實佢都每年講啊，有啲區我哋會做噶啦咁樣，佢都講得出嘅。咁所以即係話佢應該係有計劃地去進行咯。 OK， 我見有啲校長都提到話啊，可唔可以有其他諗法咧？譬如下調個開班線啊，減收啲扣門位啊等等。會唔會都係你嘅睇法嚟㗎？呢個 當然呢一個都係一啲嘅做法啦，因為例如扣門位咧係一個事實上係可以考慮去處理嘅問題。不過以往咧教局嗰、那個取態咧都希望係由自己學校嘅法團校董會去決定啦，或者辦學團體去一齊去傾。咁但係咧就對於唔同嘅學校嚟講就會有一定嘅壓力嘅。咁譬如閉校咁啦，咁如果你話從法團校董會裏面傾咧，可能因為家長嘅認受性或者校友嘅要求都覺得啊點解要唔收啊？因為可能好多多嘅唔同嘅人都好想入嚟，系咪都应该俾机会人？咁当系一个校本决定嘅时候咧，就有一定嘅困难嘅。但系如果你话政府直情落实咗，我哋唔收扣门位啦， 咁我哋一致化咧，咁就每間學校就會易處理啲咯。咁呢個都係我哋俾翻嘅回饋教局嘅。 嗯，施政報告亦都提到有一個叫做優化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其實本身都有啦，但係今次就喺一啲國安教育嘅元素入邊有呢一個嘅架構嘅咁。你哋自己點睇噶？即係。会唔会喺学校嚟讲都会多咗一啲嘅安排咧？即系因为佢都要委派一啲嘅专责统筹人员去处理啊嘛。咁你学校嚟讲点睇呢个做法嘅？ 其实呢其实佢喺施政报告里面都有一个篇幅都强调呢，就係要进行即係做好个教师个管理嘅。即係除咗喺唔同范畴嘅培训之外呢，其实国安教育国民教育嗰度呢，佢都希望有即係有一定嘅老师去统筹啦，咁同埋呢去推动啦。咁其实喺两年前国安法开始实施啦，咁国安教育呢都落实咗喺小学同埋中学。或者是不同界別，咁所以其實學校咧都已經係有一位即係老師啦，或者主任咧去負責統籌相關嘅工作，包括喺唔同嘅層面，譬如管理組織啦，譬如學與教裏面嘅內容等等咧，其實都學校有一個校本嘅計劃去推行嘅。呢個亦係教育局要求我哋每一年都要交一個計劃同埋報告啦。咁所以其實一直做緊，不過問題就係你見到啱啱佢都要求，即係話啲新入職嘅老師唔單止考基本法啦，咁佢仲要考埋即係。 广 法教育咁系啦，广法啦，咁呢样嘢咧，咁当然都造成可能对一啲可能想转校啦，或者晋升嘅老师都有一个新嘅要求，咁佢当然唔多唔少都一定有压力嘅。不过我谂都系一个配合嘅政策啦。咁我相信老师都会作出有心理准备去进行相关嘅。即係達到相關的要求，同埋而家佢需要我哋嘅教師嘅專業發展嘅階梯裏面咧，其實有部分一個核心嘅課程都係要讀一啲國安教育嘅成分，或者國民教育嘅成分嘅。 嗯，但頭先提到話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嗰個位置，究竟學校理唔理解所謂問責嘅安排點咧？做到啲咩嘢情況先至即係合適啦，或者係唔會有機會係所謂問責咧？係要點樣做咧？咁點了解咧？喺國安教育方面。 在國安教育裏面呢，其實佢都有一定的規範的，譬如要求我哋在嗰個教材裏面內容要好認真去檢視返裏面嘅內容係唔係真係合乎返一個國民教育或者國安教育嘅要求啦。咁其實呢一個嘅要求呢，其實我哋喺課程啦同埋科務裏面都做緊嘅。但係佢今次施政報告即係咁強調地講明要去有一個嘅問責嘅措施咧，咁呢一個就真係要等教育局即係裏面真係發一個circular俾我哋咧，我哋先好清楚掌握到究竟你嘅指標係乜嘢咧。即係我哋嘅指標有機會係同政府要求或者教育局要求嘅指標有少少落差或者唔同。咁我哋都希望佢早少少讓我哋去清楚明白到究竟其實我哋整體嘅學校嘅職員或者教師究竟要符合乜嘢要求。咁呢個我哋都有待觀察嘅。 OK， 另外 KPI 提到嘅喺特別 KPI 入面講到話，公帑資助嘅學校嘅新入職教師啦，以及係公營學校，如果打算晉升嘅教師都需要係參加內地嘅學習團嘅。學校嚟講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嘅？有冇一個必要性咧？ 如果你话必要性呢，以往就冇嘅。但係你话学校里面譬如同内地有一啲姊妹学校嘅交流啊，或者老师带领学生去参与内地一啲譬如环保嘅建设啊，或者科创嘅一啲嘅公司去参观，其实呢一啲嘅游历係有嘅。但係以往你话一定要老师去呢，以往就未讲到呢一点。反而校長新校長入職咧，嗰陣時有要求，譬如去北京啊交流咁都有嘅。咁當然啦，你話啊，而家想實行一個國安教育，喺實施喺小學或者中學實施一啲呢啲國民教育嘅內容嘅時候咧，咁老師同校長始終要對我哋嘅祖國啦有一定嘅認識，同埋一定嘅。了解，咁我哋先可以去推行噶嘛。即係冇理由我哋自己都係睇書。只是從書本去知道，但是一個經驗和感受，我相信當教育局要求大力推行的時候，這個都是 唔可以划缺嘅一个部分嚟嘅。 嗱，最后我就想问啦，话今年年底推一个叫做教师专业操守指引，就话新指引咧会视乎严重程度啦，加入取消教师注册嘅年期，因为过往就系取消注册咧就直接取消啦，永久性噶啦，而家就加入一个年期落去嘅咁。你哋有冇啲咩意见啊？即系校长会方面有啲咩意见俾政府啊？呢一个指引入面。 去到一步呢，我哋校长会就暂时都未有好深刻嘅一个讨论嘅。咁我哋其实都当然啦，你话好似以前咁一刀切直情取消嘅，咁呢个系咪最好嘅做法呢？咁呢、這个即系等于我哋对学生都有嘅校规，咁里面都有唔同程度嘅惩罚咁。咁所以你话啊，如果真系可以唔系一刀切嘅，有啲年期限制，令到可以啊，老师可能嗰个事件性嘅严重性去决定呢、 okay. 其实都有一个嘅弹性，咁其实对学校嚟讲都系好处嚟嘅，因为大家都好清楚而家我哋去聘请老师都唔容易啊。咁你话对于一啲年轻嘅老师或者老师真系喺某啲位度有啲错失嘅时候，如果我哋都有个机会俾老师呢，咁我觉得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OK， 好，唔该晒你啊，陈淑仪，倾到呢度先。陈淑仪呢就系资助小学校长会副主席嚟嘅，休息一阵。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施政报告入边咧提出引入简约公屋等上楼嘅时间咧封顶喺六年。听众谢小姐， 大刀阔斧不如再平啲，首次真系毫无吸引力。咁如果系一个好嘅计划，可以系继续持续落去。 听众黄小姐， 到我啲大女大咗，我都愿意会褪翻间公屋出嚟，但系政府真系要每一个阶梯俾我哋行。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香港银行学会就公布银行业的一些人才培训和发展调查，其中银行业在某一些技能，譬如科技及数据技能等等的一些范畴，都是出现一些人手不足和技能缺口的情况。详情又请两位嘉宾和我们讲一下他们的调查的找到一些什么特点。电话旁边就有香港银行学会行政总裁梁家丽，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梁嘉丽，可唔可以讲下你哋个调查系访问咗几多人啦？啲对象系嚟自边度啦？同埋有啲咩特别嘅发现啊？ 好啊，今次个调查咧，其实就系学会第六年做噶啦。咁我哋调查嘅对象咧，就主要系有几方面啦。咁第一就系雇主就系银行啦，雇员咧就系从业人员啦，第三咧就系大学生。第四咧就是培训机构，而第五咧就是监管机构嘅。咁佢哋都俾咗好多 feedback 我哋啦，咁所以喺嗰度咧，我哋都攞咗啲好有用嘅数据。咁而个调查方向咧，我哋主要咧都系针对有四大方面嘅。第一咧就是人才管理，佢哋嗰个规划个落实情况啦，最近好中意讲嘅 ESG 咧，即系绿色同埋可持续银行啦。Innovation 啦，银行创新同埋 FinTech 金融科技应用啦。最后咧就系大湾区嗰个事业发展嘅。 系有冇话睇到同过往嘅调查，佢哋关注嘅嘢或者佢哋表达嘅意见有啲咩分别咧？ 我哋睇翻以往尤其是同旧年对比啦，个重点咧都差唔多。咁如果講緊人才缺口嗰方面咧，都係有三大。咁第一咧就係科技同埋數據分析技能。咁呢一個咧就係因為相信係因為大家都 drive 緊呢個 FinTech 啊。咁第二咧就係呢一個環境、社會同埋管治，就係 ESG 啦。咁而最後嗰個咧就係合規科技，就係 RegTech。咁呢三方面嘅數據顯示出嚟咧，喺個人才缺口嗰度咧係比較明顯咯。 有冇話即係喺呢幾個領域啦，爭嘅人、欠嘅人有幾多？對於銀行業成個發展又有幾大影響咧？ 我哋就冇去將嗰、那個每一個範疇嘅數字去做呢個咁嘅分析。暫時未有呢一個嘅。不過咧，我哋睇翻嚟嗰個嘅嗰、那個即係數據咧，話都俾我哋聽咧，呢三方面咧，喺銀行啦，同埋係員工嗰方面咧，佢哋要特別留意。咁因為如果尤其是而家政府咧都即係大力推動緊呢、這個，譬如大灣區嘅發展啊，同埋呢一個綠色金融啊呢一方面嘅嘢，咁變咗咧，我哋需要係儲備人才咧去迎接呢一個新嘅業務嘅發展咯。 有冇啲共通嘅原因？又喺呢幾個範疇，譬如頭先你講到一啲綠色金融、一啲科技數據技能嗰啲嘅人手不足，有冇一啲共通點嘅？個原因係咩？共通點？共通嘅原因有冇啲？

九龙啦，现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至到钻石山段都仲系比较繁忙少少。新界就净系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啲啦，去九龙方向，不过都冇乜龙尾噶啦。安全车速报告有城门隧道公路落车，预警申请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交通方面，施政报告提到兴建三道三铁，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 人口咧亦都系分布市区之外咧，亦都系喺新界各个部分，屯门、元朗嗰边啦。另外就系北部都会啊、北区啊、上水啊、大埔啊、沙田啦、啊，变咗就话对于交通嘅需求咧，其实系好殷切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2022年10月25日，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下月举行，金管局公布防疫安排， 新增5406宗确诊，多7名患者离世。 共创明天计划招募2800个学员，较原定目标多40%。 新伟成出任保守党党魁，将成为英国首相。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首先是到香港银行学会的一个调查，访问到一些银行业的雇主、雇员、大学生、监管机构人员等等，就发现银行业在好几个范畴，包括科技及数据技能、绿色及可持续金融相关技能和银行业新知识和技能等等，这些范畴都有人手不足的情况。继续跟香港银行学会行政总裁梁家丽倾，早晨。 是，你好。 其实在这几个范畴有一些人手不足，除了说本身是需求大了，在业界需求大了之外，在这几个范畴的人手流失多了，会不会都有关系呢？你们有没有在调查里看到呢？ OK， 我们在调查里面就没有集中去睇個人手個流失嗰、那個嗰、那個數字嘅，咁只不過咧最近我哋同業界交流嘅時候咧，都發覺有呢個情況出現嘅。咁呢個情況出現咧，亦都唔係話淨係今年啦。其實喺金融業裏面嚟講，或者係銀行業咧，嗰、那個人才流動咧非常之頻密嘅，因為整個行業嘅發展咧都好快。好似頭先我哋咁講啦，即係我哋過往嗰幾年咧喺呢一個金融科技嘅發展啊，有啲跨境業務嘅產品開發啊，等等各樣咧都需要好多人才，咁所以係喺就住呢一方面咧，就有好多嘅即係唔同嘅銀行喺呢度咧，都會係需要大量人手，咁所以咧導致到一個情況出現。咁今次咧，我哋個調查咧，亦都希望俾到培訓機構啦，同埋係政府咧，就有一個方向咧，就係喺邊方面我哋需要集中資源咧，去令到嗰個人才嗰方面咧，可以有一個比較 有系統嘅方法咧，去解決呢個問題。咁個別銀行我哋都知道佢哋做緊一啲定立一啲佢哋嘅人才招聘策略，同埋人才挽留嘅策略咧，去令到咧人才可以留得翻佢哋需要嘅人才咯。 喺講人才嘅有啲咩方法去處理之外咧，政府都有一啲嘅施政報告提到一啲政策嘅。繼續講落去之前，我想先問咗，因為你個調查度咧提到有一個就係有興趣前往大灣區發展嘅受訪者咧，就37%，就同上年嘅調查比咧就52%咧係跌咗。有冇評估到或者喺個調查度了解到原因，或者你哋嘅分析係點樣咧？ 係我哋嘅分析咧就係、其實咧喺而家嗰個人才嗰、那個。流動嘅方面嚟講咧，真係擴闊咗嘅。除咗喺香港本身銀行之間嘅流動咧，咁而家上去大灣區嗰度咧，都係一個新嘅一個機遇。咁無論政府啦，或者係銀行自己 內部嘅業務發展咧都擴展到上去上邊，咁所以咧有好多係內部嘅調動咧都會調咗啲員工上去上邊嘅。咁嗰度我哋見到咧，佢哋都非常之係認同咧，就係嗰度嗰個機會咧係幾唔同嘅，因為喺內上到去上面嘅時候咧，佢哋遇見嘅客人啦。要應付的內地的一些法律法規呢跟香港都很不同，所以呢有很多員工呢我們訪問的時候呢他們特別覺得有興趣呢就是上到去呢可以給到他們機會呢可以認識多些不同的這個業務範疇，令到他呢那個事業發展呢是會有一個得益的。那我們中間有一條題目反而有問他們你上了去之後呢晉升機會和這個薪金的情況是怎樣，那他們都給到我的答案呢都是達到他們的預期的，那所以這個呢都是一個誘因。那至於說為什麼會跌了呢，這裡我相信呢大家都知道最近這個疫情的關係呢都是會令到有些上去的員工可能在那個 travel 那裡會有些的限制，但是隨著現在陸陸續續呢那個措施慢慢開放呢，我們和政府給出來的那個訊息呢就是也都大力去推動那個金融業發展跨境那裡，那所以我這裡呢覺得應該會是個機會回來呢兩地的流動是應該會再會加強的咯。 剛才提到說有些人才或技能缺口，施政報告都有些搶人才的政策，譬如高端人才通行政計劃，現有的一些人才的政策都會優化，會不會在銀行業的人才方面都可以幫到手呢，會吸引到一些海外的銀行業人才呢？ 是如果在香港的銀行業來講呢，這個其實都是一般的做法來的了。大家都知道香港都是一個叫做國際金融中心啦，所以在無論是外資本地的銀行等等呢，他們對於海外的一些高端的金融人才都非常之歡迎。那我覺得今次政府推出這一系列的措施呢，其實是給了一個很強烈的信息，是海外的高端人才呢就是說香港是很歡迎他們過來，亦都給了很多特別的配套呢去令到他們過來。那今次這些的資訊呢，那我覺得就是可以給了他們有一個的渠道呢，首先我們令到他們知道有這件事啦，而呢通過這個窗口服務呢可以給到他一些最新的資訊，令到他增強他的興趣，咁再有資訊的時候呢，銀行就要跟住上啦，就是要設計一啲嘅招聘嘅策略呢去吸引佢哋嚟到香港啦。 好，唔該曬梁嘉麗，同你傾到呢度。梁嘉麗係香港銀行學會行政總裁，又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頭先喺頭嗰個零鐘，我哋都講咗有關於一啲教育方面施政報告嘅政策嘅。咁電話旁邊有梁女士，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請講。 好啊，我主要講一講咧，為人師表咧，係喺呢方面係好重要嘅。佢出嚟個形象啊，帶領啲學生係點樣樣咧，就係、是一個榜樣嚟嘅。咁我覺得公營學校嘅新聘請嘅老師咧，就必須要喺呢個基本法測試取得咗合格成績之後咧，先可以聘用咧，係啱嘅。施政報告裏頭都好重視呢個人才嘅問題。喺呢方面咧，我哋喺基本法嘅測試嗰方面要求咧，將擴展到即係直接呢個資助到同埋計劃學校嗰方面咯。咁我作為老師咧，而家一國兩制裏頭咧，我亦希望佢哋融入呢、這個即係祖國嘅懷抱裏頭咧，大家老師啊互相交流，咁啊更加咧吸收啊嗰啲精華，取長補短。將我哋香港嘅學生帶到一個正能量嘅學生裏頭，唔好似喺呢個黑暴嗰段時間，我睇到啲學生，我作為一個家長，我所好心寒、好心痛，而且而家啲學生咧係唔係好似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咁樣咁尊重父母咯？ Okay, 你父母話兩句咧，佢都同你反駁、同你鬥過。咁我喺呢方面咧，覺得學校嘅好重要，家長都好重要， okay. 家長屋企咧都要 即係用自己嘅行動嚟影響啲學生，喺呢方面咧，十分重要嘅元素嚟嘅咯。 好啊，唔該曬梁女士嘅。頭先呢個就係、是提到啦，喺施政報告話，即係過往曾經參加過基本法測試或者係取得合格成績嘅人士咧，如果係二三二四學年入學或者轉校咧，都要重新參加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並且取得合格嘅成績，先至可以係獲得學校咧考慮聘用嘅。呢一個就係情況就係咁。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真女与哲学家：父子对谈生命意义》呢本书，父亲是哲学家，儿子是真女。对谈完毕，儿子并没有说服父亲削发为真，父亲亦都无法子游说儿子还俗。身为哲学家的父亲说，对谈之后，作为一个智慧系统来讲，他越来越欣赏佛教，但是以一个形而上学的系统来讲，他越来越怀疑佛教。 另一方面，身为真女的儿子，对谈之后提问，人类最深切的期待是什么呢？生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他回答说，佛法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指出，所有人在生命之中找寻的就是快乐，但是快乐不只是某一种舒服的感觉，而是一种满足，而且快乐的意义必须包含智慧。 哲学家与真女的对谈，哪个啱哪个错，读者可以自行选择。但是哲学家指出了一点，解释了佛教在今日为什么在西方世界引起这么大的兴趣，主要原因是佛教填满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就是西方哲学遗弃了伦理和生活艺术的范畴才造成的。 他说西方是科学胜利了，但是就缺乏有效的智慧和伦理。东方带来伦理，教导大家如何过得更加好，但是可惜就没有理论基础。 这本书大部分的对谈是哲学家提问，由真女回答，直到最后一章，即是第十九章，才倒过来，由真女提问现代的西方哲学家怎样看待生命的意义，而哲学家的回应表示他不相信灵魂不朽，认为死后生命是不会再延续，因此生命意义的完整解答根本就不存在。可惜这一章的篇幅太少了，是这本书美中不足的地方。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真女与哲学家：父子对谈生命意义》，作者上方思华、何维义以及马修·李卡德，由仙阁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喺研究就發現咧，係中大方面嘅就研究一個腸道微生態配方 SIM01 呢一個配方，就話喺接種咗唔同疫苗之後咧，有啲嘅不良反應啦，用咗呢一個配方之後咧，都可以減輕嘅。嗱，佢哋嘅發現又係點樣呢？詳情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中大醫學院院長兼腸道微生物群研究中心主任陳嘉良教授，早晨。 早晨， 陈嘉亮教授，不如先讲下嗰个肠道微生态嗰个重要性系点啦，点样影响成个身体嘅健康啊？呢、這个可唔可以简单讲下先？ 好啊，其实早两年前啱啱个疫情开始时咧，我已经喺唔同场合提到咧、我哋肠道入边嘅好菌恶菌嘅平衡，即系个肠道微生态咧，系主宰我哋嘅免疫能力。咁而有四成嘅香港人表面上健康，但系真实嘅严重程度咧，系同我哋今时今日感染到新冠病毒嘅人士系非常之类似，即系话好多人嗰个免疫能力系非常之差嘅。 整体嚟讲，香港人嗰啲嘅肠道微生态嗰个情况系点样嘅？ 头先提过咧，我哋做咗过千个人士，攞佢啲粪便样本嚟到去分析嘅肠道微生态，包括有四成或以上，表面上似乎系健康冇乜特别嘅疾病嘅人咧，其实佢个肠道微生态嘅失衡情况系好严重嘅。 咩叫做失衡呢？何謂叫做 失衡嚟講，即係話簡單嚟講，個好菌同壞菌，好菌係少好多，壞菌係好多。咁呢、這個呢啲好菌壞菌，唔係我哋所講平時嘅影響我哋嘅消化啊、大便，係直接影響我哋嗰個免疫能力對抗病毒細菌入侵。 嗯嗯，咁今次腸道微生態嘅情況同中大醫學院研究呢一個嘅配方Siem-01有啲咩關係呢？同新冠或者打針有啲咩關係呢？ 其實就正正因為我哋相信，亦都有其他嘅醫學證據證明，那個腸道啲細菌病毒失衡咧，係影響到我哋嘅免疫能力，唔單止對付新冠，對付其他嘅傳染病嘅感染，都係一個直接嘅關係。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如果我哋能夠可以改善我哋腸道呢啲咁嘅好菌惡菌嘅失衡嘅話咧，或者我哋有機會咧嚟到令到我哋減少，例如接種疫苗啲發炎引致啲咁嘅副作用啦，或者其他新冠或者非新冠嗰個傳染病嘅感染影響。所以早前我哋曾經咧係用我哋透過大數據個方法咧嚟到分析過千位健康同埋有新冠其他感染嘅市民，咁就整咗一個呢個微生態配方，我哋叫做 Siem-01 嘅。咁但係呢一個配方，究竟能唔能够达到我哋预期嗰个作用，所以我哋就啱啱最近完成咗个临床双盲研究嚟到确认佢嗰个临床嘅效用嘅。 嗯，个作用系有冇喺度？同埋都讲下呢个先明一个成分系啲咩嚟嘅？其实 嗱，呢个配方咧，一个口服嘅呢一个微生态配方里边系有一系列嘅益菌喺度嘅。咁而我哋做嘅方法一个临床双盲研究咧，即系话我哋有对照组即係參與嗰組呢係咧就食我哋呢個Siem-01配方，對照組咧係食含有維他命 C 嘅安慰劑。咁呢個雙盲意思即係話，無論我哋做研究人士或者接受嘅參與嘅市民，都唔知道自己接受緊邊一組嘅選擇嘅。 哦，咁你繼續講埋先，仲有啲咩發現咁啊？ 咁我哋做咗450多位人士啦，我哋針對選擇嗰啲年紀65歲或以上啦，或者佢本身有長期病患，例如糖尿病血壓高嘅人士。咁我哋結果目的就係睇三樣嘢嘅啫。第一就係話佢接受呢半年那個觀察治療期間，佢有冇呢一個減少到新冠或者其他細菌病毒嘅感染。第二咧，呢段期間佢哋因為係開始食呢個配方或者安慰劑，先至開始去量度佢個腸道細菌同埋打嗰個預防疫苗嘅，有冇減少預防疫苗，即係新冠疫苗嗰個副作用咧？咁第三就係睇埋個腸道啲細菌有冇好轉。咁呢三方面我哋發覺，接受Siem-01嘅人士咧，嗰、那個期間咧佢患傳染病感染嗰個風險係明顯地低咗，佢接種疫苗嗰段期間前後嗰個副作用少咗，同埋亦都可以糞便分析證明到，接受Siem-01嗰啲人咧，佢個腸道個細菌健康係大大好轉嘅。 嗯，你話喺個傳染病風險嗰度係低咗，包唔包括新冠呢個傳染啊？ 包括咗，我哋睇所有嘅呢一個感染，包括新冠咧，包括其他嘅呢一個呼吸道感染咧、皮膚感染咧、尿道炎咧，以至最嚴重嘅白血病，我哋都睇埋嘅。咁發覺係接受Siem-01嗰組咧，呢一方面受感染以至入院嘅人數咧，係明顯地低過接受維他命 C 安慰劑嗰組嘅人士嘅。 嗯，都係因為嗰個免疫力嗰個改善咗，就 係啊。咁、所以因為我哋正正就係要證明究竟係咪得嘅咧，係咪成效喺度咧？咁我哋證明咗，原來第一接受呢一組Siem-01嗰組咧係有咁嘅臨床嘅好處，但係同一時間我哋嘅分析個大便咧，證明到嗰個腸道嗰個細菌不良嘅情況大大得以改善，咁所以兩者嘅關係我哋覺得係確立咗嘅。 嗯嗯，喺接種一啲疫苗之後，有啲不良反應嗰個都話減少咗嘛，主要減低邊啲不良反應？有冇啲反應始終係減唔到咧？ 我哋針對係常見嘅反應嘅，常見反應例如本身打傷口打針嗰、那個地方啲腫痛啦，個人見周身酸痛、發燒啦。见有例如啲肠道不适嘅问题咧，呢方面我哋通常系最常见嘅副作用嚟嘅不良反应，因为呢个反应系反映到我哋接受完疫苗之后嗰、那个发炎、风暴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现象嘅。 嗯嗯，我见你哋都招募嘅研究嘅人士啦，系有啲系长者嚟嘅，有啲就系糖尿病患者啦，咁喺佢哋之间有冇啲分别咧？出嚟嘅效果有？ 冇分別，無論是長者，其實我哋專係揾高危一族嚟到做呢個研究，因為正正高危一族唔單止佢哋接種疫苗擔心出現嘅副作用比較上明顯頻繁。佢哋其他嘅感染咧，都會比一般人可想而知係會高咗，亦都風險高咗嘅。 嗯，但佢哋 咁兩隻一樣 嚇、啊，但佢哋其實就即本身呢個301就唔係話淨係適合呢兩類人嘅嘛，即唔係淨係啲高危或者長者，其實所有人都可以食嘅，係咪咁？可唔可以咁講？ 冇錯，但係即係正正我哋覺得高危一族係特別我哋關注一族嘅。咁其實我哋同一時間有一個另一個平衡嘅研究，就專係針對一啲青少年由五歲至到17歲啦。咁亦都喺佢哋接種疫苗之前咧，我哋都係俾佢食301呢個配方。咁睇下究竟對呢啲咁嘅青少年嚟講幫助喺邊度？我哋發覺整體嚟講個結果同我哋嘅長者高危一族咧，係基本上係一致嘅。 好啦，咁大家就關心啦，實際幾時係一般人都可以係用到咧？就算研究嘅結果睇到，係咪而家已經可以用到，定係未得住嘅？ 其實已經中文大學咧已經將呢個發明嘅專利咧。就喺早段日子已經推出咗喺市場嗰度，咁只不過我哋要繼續做呢個科研，目的就係證明究竟我哋當日嘅發現，究竟喺臨床嗰個實證嗰方面，佢做到幾好咧？咁呢個而家係一個最新嘅研究發展嚟去支持當日我哋呢個發明嘅。 OK， 好啊，唔该晒陈嘉亮教授，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陈嘉亮教授咧就系中大医学院院长兼肠道微生物群研究中心主任，讲到佢哋呢一个配方叫301，就话研究就发现啦，用咗之后啦，咁啊对于一啲打咗针嘅人士不良反应嘅情况咧会减少啊等等，就系个原理其中一样咧就系话嗰个免疫力咧系改善咗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咧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想同大家讲外面嘅天气情况，外面气温24度，相对湿度55%，仲有两个警告啊，就系有咗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啊，生效紧，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